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陶晶莹，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财政部发布高雄银行董事长张云鹏接掌华南金控人事令，高雄市长韩国瑜希望张云鹏暂时留任。张云鹏表明依公司法可以不接受市府委任的态度。韩国瑜今天指出，下午副市长洪东伟就会和张云鹏见面，也会再一次劝他应该等25号到议会报告庆付炸贷及虚位增资弊案之后再离职比较好。如果一定要在市议会专案报告之前离职，真的就会留下一个不好的感觉。当然张云鹏有他自己的想法，只是站在市府立场必须规劝他。前任新北市长朱立伦参加大甲妈祖绕境进香第三天，睡眠不够，水分摄取不足，加上天气炎热，今天中午步行跨越西螺大桥之后突然晕眩抽筋，疑似中暑，取消下午参访汉光果菜生产合作社的行程。台北地检署查获历年最大宗的走私伪造日币，查扣面额超过2亿的伪造日币，已经向法院申请陈姓女主嫌羁押获准，正持续追查伪造日币的来源。北检指出，这次搜索查扣伪钞日币数量高达22879张，合计面额2亿2879万日元，约合台币6400万，以及买卖货币协议书。检方调查，陈姓女子民国101年9月21号涉嫌从大陆搭机，夹带50000张面额都是10000日元的伪造日币私运进口，随即出售其中半数的伪造日币，面额共计2亿5000万，其余2亿5000张的伪造日币就藏放在新北市莺歌区的住处。日本马上就要迎接新天皇，同时改元。日本副总理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今天宣布，日本现行流通纸钞全面更换，预计2024年正式发行。麻生太郎强调，现行货币已经使用20年，防伪技术必须升级，新一代纸钞导入最先进的全像投影技术，外形上未来10000日元的人像印上日本近代经济教父色泽荣一，背面就是东京车站丸之内站的外景，5000日元人像改成日本第一代留美女学生，回国之后创立金田塾大学的女教育家金田美子，背面印上藤花，1000日元人像改为开发破伤风疗法的近代医学家北里财三郎，背面为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在富岳36景的作品神奈川冲浪里。台北市观光局今天公布，明年台北灯节确定继续以西区旧城为主要场地，另外也将以南港车站周边为示范空间，希望一起带动东西区门户计划的发展和人气。观光局指出，台北灯节带给西门与北门商圈的效应和热烈回响，各行政区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经过公开评选与场地和交通因素综合评估，市长柯文哲才是明年灯节仍然以西区旧城为主要场域，并且与东区门户计划所在的南港合作办理。中华邮政今天宣布携手超商推出邮局便利包店宅寄服务，即日起民众可以透过全台所有的全家便利商店门市交寄重量不超过1公斤的邮局便利包，24小时收件，不用担心邮局打烊。 中华邮政指出，民众在邮局窗口或者是全家门市购买邮局一二号便利包包材之后，到全家门市点选操纵互动式资讯服务站 FarmiPort 荧幕画面的邮政邮徽图形，进入邮局便利包交接画面，输入收件和寄件人资讯以及列印托运单之后，到柜台缴费就完成交寄。一号便利包45元，二号便利包57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1点，来到10851点，成交金额138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3点，2177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9点，222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1点，323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点，103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8点，3014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3320点。今天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东半部地区、西半部山区以及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恭喜上榜！ 铁路特考六月考试，高补考七月考试，百光网题库班自由配，短时间提升上榜实力。百光网公职帮你黄金倒数，最后冲刺，最高纪录88天上榜。 高补考铁路特考冲刺， 快上网搜寻百光网公职， 给爱第二个机会。来自台东的阿强是一个猫头鹰男孩，从小父母离异，跟着爸爸一起生活，总是一个人在家，没有人陪他说话，更没有人教他如何处理心里的伤痛。所以不开心时，阿强就会发出汪汪汪的猫头鹰叫声来抒发心中的情绪。4年级的时候，阿强加入爱机会补救教学班，在爱机会细心陪伴下，情绪越来越稳定，不再发出怪声，和同学也成为好兄弟。他原本只有小学2年级的程度，现阶段已经有小学6年级程度，在球队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也代表学校出赛。用爱帮助弱势孩子扭转命运，捐款支持请洽爱机会官方网站。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得了叮当。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 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有 你明明就很快乐，为什么要装不快乐？ 我今天很不快乐，是因为你刚刚在我面前打你自己一巴掌，让我自己很快乐。是你拯救了我的心情。 一开始为你送上是来自于 Kimberly 的爱你，其实一开始不是要送 Kimberly 的爱你，一开始呢其实是要送 Yo Yo Yo Yo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What 一开始是要送这一首爱你，所以我的那一巴掌呢，因为我在找的时候我就说没有爱你啊， 我就说这首歌是爱你没错啊， 没有啊，然后因为已经来不及，已经要进节目了，我说好好好好，我先放，我先放，等一下我就来打你。 这两个人到底是活多暴力啊。 对，结果后来发现说，嗯，的确是爱你。然后我马上就说，怎么样？怎么样？打谁啊？ 是不是要打自己呢？ 打谁啊 ？Yes， 为什么一开始要爱你开场呢？是因为哦，嗨，大家好，我是马克。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我是玛丽。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好吗？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跟我们一起回报一下。 啊，话讲一半是 哦，因为早上遇到了有有有有小伟哥，有有有有。 你看到他有情不自禁的哼这一段吗？ 没有啦，哦，我只是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蛮惊讶的，因为没有想到在录音室看到他。哦，就早上去配音，那因为现在很多的外景节目的外景主持人，还有外景节目就直接请主持人配音。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今天就是在那个录音室遇到，也是第一次遇到，因为我之前遇到是小马。 哦， 对，就是会遇到一些外景主持人，今天第一次遇到小伟哥。那么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两个小时，原本呢在第二个小时呢，应该今天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但是因为我们的 今天真的是有个蛮青春的人，他最有资格来讲他的青春之歌。 没错，但是因为呢，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呢，我们有 VIP 访问，有一位青春的人要来分享他的青春之歌，也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所以我们的青春之歌就在现在进行吧。 Really? Yes。02236399555， 突然的青春之歌就在第一个小时开启了。你的青春有什么故事？有什么歌曲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5。 欧巴的青春之歌。 Cindy 王心凌的爱你当然也是青春之歌啦。 嗯， 对啊，对，一对很多现在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应该也是青春的吧。02236399555，哪一首歌可以勾起你的青春回忆呢？ 讲到青春回忆，上次我听谁访问谁，两个主角我都不记得。总之就问他说，哎，你小时候听的歌， 嗯， 我小时候听什么讲啊？ Taylor Swift。 哦，就是，泰勒斯， 对对对， 你就是很年轻的一位受访者。 哦，小时候听 Taylor Swift。 我小时候听 TF Boys。 你唱啊。 you got for time all the night. Free your mind, you and I. 快乐快要烧坏，啾啾啾啾啾开，分time all night. In your mind, feel so high. Show me what you like, or maybe you take your time. 快要烧坏，爸爸妈妈不在， 小孩小孩不乖， everybody jump so high。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嗨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吴先生。 吴先生，请问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青春之歌是譬如说我小我以小时候啊，我爸他是张清芳的歌迷嘛，那我小时候我就会去偷我爸的那个专辑，然后我就是听到一首歌，那个首歌叫做张清芳唱的《快乐天堂》，不知道是《装成故事》里面的那首歌。 张清芳的《快乐天堂》。 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被妈妈打的时候，我就会默默在那边偷，就是听那首歌，然后它可以就是 抚慰， 听那首歌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舒缓的心情，那眼泪会慢慢的流下来。 所以， 然后你的那个笑容就会开始，就是它可以把你的一些忧愁给慢慢给排掉，你就不要去想什么，就慢慢听着他的歌，然后眼泪就会慢慢的流下来，然后心情就好了。 那你待会听《快乐天堂》也会慢慢流泪吗？ 尽量不要，然后去厕所。如果 你现在是不是就在楼梯间之类的？ 被发现了， 上班之中，上班中这样子。 对，是 好的，吴先生，待会送给你《快乐天堂》。 谢谢，好，谢谢你， 拜拜。 张清芳版唱的哦， 张清芳版，不要滚石三十，不要大合唱，不要什么小豆苗，不要什么儿童合唱团，不要钢琴版， 只要张清芳。 张清芳他后面有合唱。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你哦， 拜拜， 好，拜拜。 Alex 杜杜德伟，快乐快烧坏。 你的青春之歌。 说到被打的时候会唱起《快乐天堂》这种歌曲，我突然好像有一点能够感同身受。 你可以， 就是被打的时候反而就是很难过，可是你就会唱一些这种歌曲， 有希望的， 就会想说，不是说台北的天空有你我的笑容吗？我被打， 台北不是我的家吗？我的家乡没有， 没有这个太悲了。你要唱这种比较正面励志清新歌曲，洗涤民心的这种歌曲，不是说大象长长的鼻子在昂扬吗？ 烦恼都装进他的大肚量，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像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02-23-63-9955，今天提早开始的青春之歌。Hello， 你好啊。喂。 你好。 喂，你好。 怎么称呼呢？ 我是 Brad Pitt。 哦、oh, ， 布莱德比特。 不是，是 Brad。 好啦。 面包比特。 面包比特，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我的青春之歌是伍佰老师的《你是我的花朵》。 是什么时候跳的舞吗？ 欸，它不是，它是一个有点悲惨的故事。 怎样？ 因为我那个我第一次跟我的初恋告白的时候，因为后来就是失败了，然后我的那群就是朋友们就说，然后就是揪唱歌，就包含那个女生就是一起去。然后我原本就说不是很想去，就觉得这样很尴尬。他们就说意思说，我说不行，就是一定要我去。说如果我不去，搞不好就是要我不去的话，他们会觉得会有业绩会尴尬之类。他们说已经约好了，我就好，那我就去了。可是因为去的时候，因为真的当下太尴尬，就是进 KTV 包厢五分钟之内都没有人要点歌，就是你看我看你，就是包厢里面就是你看我看你，因为我们才六个人吧，包含那个女生。我们就是一起国小的同学，就这样六个人，然后因为其实没有到很熟，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怎么点歌，然后我想说这样不是办法，我就好吧，那点一首嗨歌好，嗨又有点嗨，有点台的歌好了，我就点了这首歌。 结果 就是气氛没有吵起来，就是下面就是其他人还是很就是很安静、很冷静，就是 我觉得你的朋友们都很坏、欸，真的是很不善良， 真的很可怜。我真的就是，然后我就是连动作都跳出来了，可是就是你知道那个气氛就是很尴尬那种，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假嗨，就是明明我也没有很嗨，可是其实我在那边假嗨， 你是边哭边跳， 很累。然后最后我要喊就是唱到最后就说好、啊、可以切歌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女生，我告白的那个女生就是。啪的一声，然后就是很愤怒的，就是按那个切歌钮，他真的是很愤怒，就啪的一声，然后说好切歌，他就头也不看，然后就切了那，就切了歌，然后从此我就再就是不敢在 KTV 点这种歌了，不管是跟谁唱。 有阴影的。 是你几岁的时候？ 高中吧，那个时候啊、应该是高，我忘记了，好像是高中。 16、17、18岁的时候。 嗯，差不多。 好的，面包比特，等一下为你介绍。 谢谢马赫玛丽，拜 拜， 拜拜。 对啊，很纯真吧？ 真的耶！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快乐天堂就在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青春之歌，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播02-23-63-9955。 待等呢， 健歌金曲。 孤独的国际太空站，住着一个创作人，王大文。 放弃整个宇宙。想对你说，谢谢你让我走进你的宇宙，成为我的以后，爱我，静静的陪伴着， 不断的求救，不断的寻找。王大文最新数位单曲《你的宇宙》。

欢迎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提前开始的青春之歌，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5，点播一首有青春回忆的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022363995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我是白肉男孩。 白肉。 白肉男孩的青春之歌是？ 是就在今夜。 金志娟啊， 对对对对， 那是什么时候的故事呢？ 这故事也几年前而已。 什么？ 我现在22岁。 然后你的青春之歌是娃娃金志娟的《就在今夜》？ 怎么可能？你怎么听到这首歌的、啊？ 就是高中的时候，不是运动会都要一班一班进场嘉年华之类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班就是。的主题就是复古， 嗯， 然后我们就是整班下放学之后就冲去路上跟家乐福之类的，就去问大家你的童年是什么歌，然后大家都说就在今夜。 你们说随机访问民众吗？ Wow. 对，就是大概40-50岁的，就是阿肥或者阿姨。 哇哦！ 所以这是很标准的田野调查哎。 对啊，然后几乎就是大概80%以上都说就在今夜。 哇、wow、 哦， 所以那时候你们想说，到底就在今夜是什么呀？ 对，那可是我之后听了也觉得，哎、欸，跟现代风格没有差很多，跟现在流行歌的风格。 而那个时候是什么运动会吗？ 运动会就是高三最后一次的运动会。 白肉男孩送给你， 好，谢谢， 拜拜， 拜拜。只要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一样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要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 经典歌曲就是会这样，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呢。 嗯， 02236399555 ，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是？ 我要点播《乌鸦的我》。 你是谁呀、啊？ 我是李静正。 哈？ 你是我听众。 对啊。 这首歌的青春故事是啥呢？ 亲爱的我。 拜拜喽。嗨。 嗨，向左向母好。 刺青阿叔， 这么像喝醉酒的人啊！ 我想说连续两通 ，Must，Must 是真的吗的意思 ？Must。 你的青春之歌是？ 哎、欸，你们有没有听过？你们有没有以前有没有看那个《名扬四海》啊？ 《名扬四海》，你说蔡岳勋哦？ 啊，对， 我刚才有说是港剧吗？ 对， 哪一首啊？ 我张新杰的《彩虹》啊，嗯 嗯啊，嗯，《名扬四海》的故事是什么、嗯？你还记得吗？ 就是一大堆六个好朋友，从小到大长到一起，然后后来长大爱来爱去这样子啊，嗯。 所以就是六人行哦， 没有六人行啦，是多批而已。哼， 你不要害我们好不好？ 不是啊， 没有了，没有，就 是 他们从小到大了， 一起发生的故事，然后爱来爱去这样吗？ 那就是有点像他们从小到大是好朋友啊，然后长大后的一些事情这样。 哦 ，OK， 嗯，为什么今天你要一直 可能我口那个嘴巴有含口香糖吧。 好，再见， 拜拜， 好，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 请看着我，请拥抱我，体温别流走，好多话想说，好多事要做，请天空给我，请时间给我，再多一点停留。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哦，身为一道彩虹，青春里也要换你一段笑容。 这边呢还有一个工商服务时间，小轩要祝台北市万华区万大路的 Ava Wu 小姐生日快乐。02-3-6-3-9-9-5，你的青春之歌承载什么样的青春回忆呢？ Hello， 你好。 喂，你好，马克吗？ 嗨嗨嗨，你是谁？ 台北的奶奶。 奶奶。 对。 奶奶。 对。 奶奶的青春之歌是， 忘记你我做不到，张学友的。 哎呦， 对， 感觉很有故事。 就是国小的时候，然后就喜欢一个女生，然后喜欢五年吧。到国中的时候，她是个学霸，就考学校都前几。然后后来她家人知道，我喜欢她，然后我又做了一个，就是我写信去他家， 哼， 然后被他爸捉到，然后那个女生被就是被打， 被打。 可是你只是单纯写信给他，又不是在一起，然后他因此被打， 就不能有人写信给你。 对啊， 哦，好可怕哦。 然后过没多久啊，就学测考完后，然后他就离开，不是离开，就搬家了。 嗯。 然后我一直想跟他说声道歉， 我不该写信给你， 就害怕被打， 不该害你被打。 该道歉是他爸爸吧？ 可是他也因为可能我就后来公共没有先听到，是因为我的关系，他就出国。 因为你的关系，他出国了。 对，就怎么讲？就因为我们没有在一起，可是还是很好。啊！我下课都会陪他回家，然后就要断，那我们不能联络。然后后来就出国，然后断断续续，我到现在还有要去找，就是看能不能联络到他，跟他说声抱歉。 但完全找不到他了。 对啊，共同朋友也都没有消息。 嗯，好可怕的一个 家庭。 对啊，因为有一个人跟我女儿很要好，他们也没有在一起，就是一起回家写写信，不行要断绝。你给我出国。你在海边吗？ 我在环岛。 你在环岛？ 对。啊，因为我今天我生日，然后我前天离职，然后就想说，人生就第一次 流浪一下。 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 好， 忘记你我做不到。 祝你环岛平安开心喽！ 好，谢谢马克玛丽，谢谢， 拜 拜， 拜拜。 好复杂的心情哦， 好千愁万绪。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跟你的温柔比较，一切变得不重要。没有你，分分秒秒都是煎熬。有爱就有恨，或 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心里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你，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什么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一起逃。 最近呢，关于张学友，其实有一则新闻，这个新闻呢是关于张学友的一首歌， 嗯， 在中国的主流音乐网站被全面的下架。 为什么？ 这首歌叫做《人间道》，然后因为《人间道》呢是黄沾就老师所作词作曲的，那个时候呢就刚好他发行的时候，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那他的歌词内容有这个少年怒，天地鬼哭神嚎。大地旧日，江山怎么会变血海滔滔，故园路怎么竟是不归路，就因为这几句话呢被视为是暗喻六四。 哇哦， 那这首歌呢其实被很多人听到是因为它是那个时候90年上演那个《倩女幽魂二人间道》的电影主题曲，那当然这首歌是主题曲，所以也很红，所以有收在之后张学友的精选集当中。不过呢就是在因为现在都是串流音乐嘛，所以在 Apple Music 啊或是在中国的一些串流的专辑里面就会发现哦，其他歌都有，就这首歌没有。 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一起逃。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 能够逃得离这样的网罗吗？我们有办法一起逃吗？022363995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哪一首歌承载你的青春回忆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哦。Hello， 你好。 你好，我是台北的薛礼。 嗨，薛礼。 我想要点播阿妹的《Bad Boy》。 哦， 《Bad Boy》是你的青春之歌。 对，这是我幼稚园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我幼稚园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把它唱 Bad Boy Bad Boy 听成汉堡汉堡、 啊、你可以试唱那种感觉吗？ 比如 Bad Boy Bad Boy 这很汉堡， 明明就差很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他在唱汉堡。 好，我们待会一起把 Bad Boy 都换成。 我们等一下试图，我们试图跟着你一起唤起你的幼稚园回忆。谢谢 Shelly， 谢谢， 拜 拜 拜。 还没，还没，还没，还没。 Let's go! 汉堡，汉堡。汉堡，汉堡。我必须要离开你，是汉堡，汉堡。汉堡，汉堡，让我跟你说拜拜， 蛮合理的哦。 有点想念汉堡， 我已经被洗脑了， 好想念汉堡哦。汉堡在美国过得好吗？ 你说的是我太软弱，你说的是天的作弄，你说的是我离不开柔柔。我不能证明是与否，我也不想证明是与否。这不是我你分开的理由、哦哦、原来你真是个 bad boy， 我一直无心纵容，那全是你惹的祸、哦哦、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不明白， bad boy bad boy， 我必须要离开，你是 bad dog。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是谁？ 啊，我是台北的卡古。 嗨，卡古。哎呦，卡古是真的卡古哎。卡古，卡古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青春之歌是苏慧伦的《O Two》。 O Two。 Yep。 Yep。 我找找看，卡古最近工作忙吗？ 还可以，现在在机场。 哎呦，要去哪？ 日本。 你在日本？ 要去日本玩吗？ 哎，工作。 什么工作要去日本？怎么那么好？ 啊，就工作啊，有什么好？ 很不错。哎、欸，你现在去还可以赏樱哎。 啊？ 现在不是樱花正开吗？ 哎呀，对，没错，大阪那边。 祝你一路顺风。 感谢你们， 拜拜， 谢谢啦，拜拜。 拜拜。 忘了问卡古 O2 的青春故事。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以前总习惯把表拨快十分钟，急着找地位，找财富，走过功成名就，是该把时间找回给自己。碧潭、湾潭、和美山，值得你放慢脚步，漫步人生的春暖花开。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哎，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啊？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哈、哦，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衣服啊。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好物市集水果爆， 台农六号艳丽荔枝限量上市喽！屏东金钻凤梨、彩色高机能番茄、台农二号木瓜、智利空运新鲜蓝莓、美国空运洛梨，还有泰国易拉罐椰子，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是王大文。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闪躲放进我怀抱，轻触电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我现在非常非常后悔没有问卡古到底为什么这是他的青春之歌，因为毕竟收录在傻瓜专辑当中，这也不是主打歌曲，可能很多人没有对这首歌没有印象。 我现在非常后悔没有跟卡古确认他是不是真的那个卡古。 我以为、啊、是啊， 我以为是他声音很像卡古，所以他的朋友叫他卡古。但是他不是真的卡古 哦。02-3-6-3-9-9-5-5，今天青春之歌最后一首的 quota。Hello， 你好，喂， 嗨， 喂，你好， 嗨，你是谁？哦，请关一下你的收音机，谢谢。 感谢你， 台东小鱼。 小鱼，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Gary， 那个掌纹。 啊、 哦，曹格的掌纹啊， 是。掌纹。嗯、我也不知道吗？不可能啊！ 因为对啊 ，Gary 啊 ，Gary 没错。那 对啊， 掌纹有什么故事吗？而且你说没关收音机， 你为什么不乖乖把收音机关掉？ 好、哦，因为旁边有人在听 啊，就这个就会一铃铛啷铃铃铛啷一里里白啊。 哦，是啊。好 ，OK， 关掉了。 掌纹的故事是什么？ 就也没有，就是以前一个女生朋友喜欢听啦。对对对， 对对对。就这样， 是 那个喜欢的女生朋友就坐你旁边吗？ 没有，没有坐旁边， 所以 旁边是男生啊，同事啊，对对对对， 所以他爱听你就跟着听，然后就迷上这首歌。 是， 那你跟他有结局吗？ 没有。 那今天为什么突然怀念他？ 就突然想听音乐嘛，对啊，就刚好就 想 到这首歌，这样 一定要硬讲个故事，随便弄一个故事 出来。没有没有，硬讲没有硬讲没有硬讲 哦。好的，掌纹待会送给你咯。 谢谢，拜拜 拜拜。 哦，慢， 不是，我真的想听卡古模仿刘德华。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虽然再怎么样不情愿，但是因为也只接到这一通电话，这个小时最后首歌曲就送上是 Gary 的曹格的掌纹了。待会下个小时，我们的 VIP 你淋雨会快乐吗？ 我就想问他说，你是因为这个名字逼自己淋雨一定要快乐，还是 淋雨也快乐的林雨涵？下一个小时会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登场，敬请继续锁定哦。 在我的手心，你落下的眼泪很冰，晶莹的泪滴轻轻划过我的一生，春去春又回，我走过的孤独很黑，难忘那一刻你走进生命的瞬间。我不信你，我信爱情是 怀中，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大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高雄市长韩国瑜晚间启程访问美国，市府新闻局长王浅秋向媒体说明，韩国瑜美国行除了会见洛杉矶第一副市长贺其珍，还可能签订一个姐妹市，希望未来更密切合作交流。但是消息一出，市府行政暨国际处马上否认，强调只是拜会。韩国瑜今天指出，姐妹市还没定案，只是先请副市长叶匡时接洽，了解彼此意向和想法，暂时不透露其他资讯，以免有了变化不好意思。 台北市长柯文哲步行参与大甲妈祖绕境，今天凌晨2:30抵达云林县西螺镇福兴宫。碍于经过西螺大桥的时候，走起路来已经一跛一跛，幕僚建议换骑单车，柯文哲决定接受。下午2出发，预定傍晚5:30抵达园长乡，晚间7:50到嘉义县新港奉天宫参拜。柯文哲随行人员告诉庙方，市长相当疲累，虽然沿路也有按摩，但不足以恢复体力，双腿恐怕很难再急行到新港乡终点站。为了准时抵达新港，明天再赶到台北市议会开议，想向庙方商借20脚踏车，改采骑脚踏车完成最后绕境。之后幕僚再与柯文哲讨论，柯文哲决定前往新港乡的行程全都改为骑乘脚踏车。至于前任新北市长朱立伦，下午走到云林县西螺大桥的时候，突然晕眩抽筋，身体不舒服。原本幕僚公布临时取消下午西螺镇汉光果菜生产合作社的参访行程，但是朱立伦稍事休息之后，决定还是参访合作社，只是稍稍延后。朱立伦随行人员说，现在以毛巾冰敷降温休息，参访合作社行程延到下午3点，之后继续步行绕境，预计傍晚5:30到西螺镇广兴宫参拜。国民党内力挺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总统的中央委员和各县市党代表大约20人，今天呼吁党中央征召韩国瑜，并且提早4月底5月初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徐正文指出，民进党这个月就会决定总统提名人选，国民党却要厮杀到7月，伤痕很难复原。国民党团结都不一定能赢，更何况不团结。希望全国代表大会提早征召最强的人选韩国瑜，希望党内老前辈知所进退。阻挡韩国瑜、阻挡提早开全国代表大会，都是阻挡国民党胜选，也就是大家共同的敌人。目前除了透过党代表和中央委员联署，也会找国民党各县市党部主委沟通。依党章规定，只要过半数中央委员或党部请求，得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副发言人萧敬言回应，开不开临时全代会需要审慎考量必要性，国民党现阶段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2020重返执政，一定提名最强的总统参选人。南台湾垦丁旅游人数减少，屏东地方法院公告，位于车城乡海口路的博弈度假酒店积欠银行2亿，法院4月17日法拍，底价6亿8千万。垦丁博弈度假酒店的前身为垦丁六福庄，2015年博弈是以9亿向六福旅游集团买下，先前经营不错，但是陆客大幅减少，加上旅游复评不断，国人旅游人数也急剧下降，去年1月5日宣布结束营运。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40点，来到2180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点，成为221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4点，来到324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0点，104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0点，来到3010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点，现在3317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1点，指数10851点，成交金额1382亿。天气晴朗炎热，中央气象局中午12:41发布台南、高雄、屏东高温黄色灯号警示，三个县市下午5点之前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这是气象局今年第一次发出高温警示，建议民众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今天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东半部地区、西北部的山区还有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容易起雾。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哇，你怎么带这么多钱啊？而且还折成这个样子， 就懒得拿去银行存呗。 哎，这样很不安全呢，要存回银行啊，才能让市面上的钞票太旧换新，又可以赚利息哦。 嗯，钞票太旧换新？ 对呀，银行会把大家存入的旧钞挑出来，换成干净的钞票让大家提领，才能维持市面上钞票的整洁。 哦，原来如此啊。 旧钞回得去，新钞出得来，全民一起来。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感谢支持销售破千万条，请认明 N 字最干净的毛巾 NONNO 浓浓。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1000周第5名，王大文《国际太空站》。第4名，蔡依林《消极掰》。第3名，苏运莹《时候》。第2名，卢广仲《爱情怎么了吗》。第1名，泰坦《换日线》。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昨天你都陪在我身边，在我耳边说要到永远，当时我们伫立在海边，甜蜜画面在当时出现，你总都是对我很了解，给我所有温柔和体贴，我很喜欢和你去逛街，也很喜欢和你聊聊天，就这么不知不觉过了好几年，就这么 来到第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赶快欢迎我们今天热爱林雨的林雨涵。 马克玛丽好，大家好，我是林雨涵。 哦耶哦耶， 热爱林雨是自己帮自己的人物设定吗？还是你在从小就爱林雨？ 我也没有从小爱林雨啦，就是喜欢林雨这件事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哦， 为什么？ 青春期未赋青春强说， 你说学长在那边，我在这边淋雨这样子， 自以为自己很漂亮。 就在雨中，你真的会转圈圈，像偶像剧那样？ 没有那么夸张啦，就是因为高中的时候学校在山上，然后山上很容易下雨，然后下的雨又是那种毛毛细雨，就是根本就不想带伞出门，然后想说就披个大衣就出门。嗯， 每次下雨的朋友会说：“林雨涵，你看都你呀、啊，跟你出来就是会淋雨。” 也没有哎、欸，他们就说，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淋雨的时候就是 最美。 对， 真的假的？然后呢？ 然后 反正我在淋雨的时候其实就会在那边走秀啊之类的。嗯对。 但因为那时候念的也算是演艺学校，所以就算走秀或者在奇怪大家也见怪不怪。 对、啊、大家都很奇怪。 在华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可以感觉到每一个人的都很有表演欲吗？ 我可以感觉到每个人都很有表演欲。 所以就是你 那是一个很躁动的学校 的，可以想象就是 有一点， 譬如说你的同学就有五六个阿汉、嗯，五六个就是阿汉、嗯、爱演戏那个阿汉的那种感觉吗？ 可以，就是随时随地都很有戏这样子，啊、连装个饭什么都一定要有一些 pose 之类的。 你说爱跳舞的就会拉筋成饭这样子， 差不多是这个感觉。 因为我觉得名字叫林雨涵，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问说，哎、欸，这真的是你的本名吗？嗯、因为。你会不会就是以前常常譬如说人家讲话只是聊天聊到了就是哦你不要淋雨然后就会谁叫我这样子 对淋雨涵 对因为常常会这个样子啊就是、嗯、因为我自己的名字也有两个字是很容易被人家就是讲成譬如说可能数学课的时候讲到什么、嗯、讲到那个东西我就 谁叫我 因为我可能在做别的事情好林雨涵发行了第一张的个人专辑然后这一路走来你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说就是我要站上舞台 对其实蛮小的时候、嗯、但是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蛮内向的人嗯，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又很爱哭、嗯、然后有一点好动嗯，然后我妈就想说就让我去学个跳舞好了、嗯、就消耗一下我的体力嗯，然后就变成了兴趣这样 内向跟好动这两个形容词感觉蛮冲突的就是 很爱哭可是就又不会讲话那种、嗯、我觉得就是很冲突 爱考爱对咯啊 嘿嘿嘿 好然后就去学了舞蹈然后学了舞蹈、嗯、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说就是我想站上舞台 我觉得就是在舞蹈班的那一段时间吧、嗯、因为就还蛮常站上舞台表演然后就习惯那个感觉然后也很喜欢那个感觉、 嗯、哦所以那学舞蹈这件事情有影响到你吗因为感觉内向的人不会喜欢舞台啊 嗯我自己觉得有就是让我变得比较有自信、嗯、就是因为这件事站上舞台这件事让我变得比较有自信、嗯、然后让我找到一些目标嗯，说我想要往这方向走这样、哦 嗯、好所以一开始学舞跳舞然后之后呢、嗯、其实很小时候就什么时候展现你的歌唱才华的呢 国小二年级嗯，就是那时候老师都会举办什么同学会啊什么同乐会啊、嗯、然后那时候就是学期末嘛老师就规定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准备一项才艺、嗯、我就说什么都不会然后 你会跳舞啊 对啊 那时候还没有啊三年级才开始、oh. 然后什么都不会然后我就想说唱个儿歌好了、然后大家就掌声我就觉得好有成就感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唱歌我觉得应该可以把它变成我的一个兴趣 你还记得是哪一首儿歌吗 应该是蝴蝶蝴蝶 蝴蝶 蝴蝶蝴蝶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 然后唱完同学就 我想请问一下在那一场同乐会当中 其他人 有谁唱完歌大家没有鼓掌的 应该是没有啦 对呀、啊、 但是只有他从中得到那个快感 对 但是只有他从中得到自信心 对, 对其实假设一般有30个小朋友30个人都得到同样的掌声其实30人都可以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嗯但是你有在里面 get 到那个讯息 有有有 你有真的往这个方向前进好那接着下来其实林雨涵我还想要先问你哦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在最后访问最后才会问说要怎么样譬如说找到你啊联络你啊你的 Facebook 啊什么、嗯、我在网络上可以找到你的微博可是你的 Facebook 很难找哎、欸。 哦，我的 Facebook 搜寻林雨涵就会有了 我就找到很多叫做林雨涵的人啊 我没有实验精神我马上打开我的脸书 好 IG 也可以搜寻林雨涵、 okay.好所以林就是双 木 林雨是下雨的雨寒是涵养的寒 对 三点水的寒、嗯、那大家 我第一个 Ruby 嘛 对 我第一个就是他 你第一个就是他 对啊 我刚刚电脑找了好多很奇怪的 是不是 都找不到 是不是已婚的人比较搜寻不到、啊、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 要自动筛选跟年轻妹子分很远 不要这样子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林雨涵来到了现场大家现在也可以找一找林雨涵不管是在 IG还是在Facebook 上面可以找一找、嗯、看一看他我现在要就是我要自己再试试看因为我刚刚用公司的电脑找我现在用手机行动网站找一下 他刚问大家下午好大家中午都吃什么呢 吃什么呢 可以跟我分享哦 也欢迎您使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问林雨涵的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发问哦 对 使用手机的话呢，第一个粉专就可以找到了。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用电脑版找不到。 嗯， 好，大家在 App 上面也说有找到喽，是个美女。粉专的第一个就是， 谢谢。 我也是找到的第一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请问 是 你是唱客家歌的那个雨涵吗？ 对，我就是。 我们要拥抱自己的过去 是 对，然后所以就是小时候会唱歌，以后就真的就是往这方面走了，就参加歌唱比赛、 嗯、 然后明世那时候办，明世那时候办唱的是 超级同盟会 哦， 哇，好久以前， 嗯， 说久也好像也觉得这个名词还很熟悉。 嗯嗯，有限定要唱闽南语歌曲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都可以 唱国语。 OK， 然后客家电视台那个时候的客语歌曲，就是你就努力去练习， 对， 为了要唱歌被大家听到， 就是、拼音啊什么的这样。 嗯對嗯 嗯，所以很努力的想要让，就是继续站在舞台上面，想要让大家听到看到。然后那什么时候真的有机会，就是可以唱歌发专辑了呢？ 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嗯、因为高中的时候每一年都会举办歌唱比赛，圣诞节的时候、 嗯、 然后我就去参加、 嗯、 然后底下就做了一些评审啊、嗯、这样子，然后就选了一些同学、 嗯、 然后就去面试什么的这样、嗯、然后就因而际会的认识了这个制作人，然后就做了这张专辑这样、 哦、嗯，好，所以呢就是比赛真的还是必须要去参加的、啊、对不对？校内校外的，在荧光幕上荧光幕下的就要努力，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伯乐。 嗯，所以那时候一起去面试的一群同学就只有你有这个机会发的专辑。 哎，没有，选了四个人。 嗯， 然后后来其实是那个就是发掘我的那个人把我介绍给那个制作人。 嗯， 嗯， 对，之后才有机会发专辑。 嗯， 嗯，好，一开始呢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就是这一些歌曲有像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一起冒险、 嗯、 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嗯， 身为一个如此年轻的雨涵有听过城市少女吗？ 城市少女， 嗯， 没有。 有听过年轻不要留白这首歌吗？ 有有有有有， 嗯，这首歌听起来就很有那个感觉， 真的啊， 嗯。让北北想起了城市少女，让北北想起了年轻不要留白。年轻的雨涵发行了专辑，那 你觉得有自己的作品之后，就是你跟现在跟你的朋友们， 嗯， 人生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人生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啊，有什么差别吗？在有这张专辑跟没有这张专辑的前后？ 前后哦，我自己觉得是没有哎，因为我还是过我自己的生活啊什么的，对。 就是等于是多了比较多时间去接触到一些平常可能不会上节目访问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多看一些不会看到的叔叔阿姨。那你自己有比较喜欢唱快歌还是慢歌吗？ 自己，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唱慢歌。 哦， 嗯， 所以刚刚一起冒险对你来说是比较辛苦的吗？ 也没有辛苦啦，就是如果比较起来的话，比较喜欢唱慢歌。 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吧，在一起冒险之后的这一首歌曲 《爱过你》。 嗯， 这首歌其实是在讲初恋这件事情。 嗯， 就是我自己觉得每一个人的心中都会有初恋那一段过去。 嗯， 而且我觉得初恋应该都算是美好的吧。 嗯， 就是可能初恋不会走到最后，但是那一份美好可以保留在自己的心中。 嗯， 所以你已经初恋过了吗？ 我有初恋过 了。那你的初恋是美好的吗？ 叹了一口气，有好有不好， 有好有不好。 嗯， 但是应该大致上算是美好的啦。 嗯哼，等一下，你的初恋我想要知道是你是说那种幼稚园那种、国小那种、欸，还是国中那种，还是已经到高中了？ 高中了。算是 好了，勉强算你过关。 那时候怎么会在一起？ 那个时候就是他算是他很欣赏我吧， 嗯，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然后就聊天聊一聊，然后 他怎么认识你的？你们是同班吗？ 我们不是同班， 嗯， 他其实比我小， 是学弟 一岁，对，嗯，然后他就。嗯，就是自己主动，然后跟别人可能要了我的联系方式，然后来密我之类的， 然后你就回他，他第一句是说 嗨。 那你那时候看到嗨，你是第一直觉是想回嗨呢，还是觉得说嗨什么嗨，我又不认识你？ 对对，然后我就也回了一个嗨，也不知道回什么。 那他是怎么引起你的兴趣？ 因为他算是一个，我自己觉得他蛮有魅力的一个人， 嗯， 他会跳舞啊什么的，嗯，对， 然后就开始就聊起来了， 就是，对，聊起来了。 那你记得他怎么跟你告白的吗？ 其实就也没有很复杂，欸，就是只是问我说，那我们要不要在一起？就这样而已。 什么呀，啊？怎么觉得很少女？ 伤了心，连呼吸都没能力气。如果这是一种练习，请让我自己孤单的彻底。我放弃你，不再提一个人去看电影，就连身旁的快乐都不再有反应。爱过你，伤了心，连呼吸都没能力气。如果这是一种练习，请让我自己孤单的彻底。我放弃你，不再提一个人去看电影，就连身旁的快乐不再有反应。 待てね。 剑歌金曲。 延续回忆，让爱重新开始。诺拉琼斯，九座格莱美奖，5000万张专辑销售，格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最新大碟《重新开始》， 集结过去从未发行单曲，完美诠释最迷人的爵士情歌，请听环球格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 Just a little bit。 习惯把表拨快十分钟，急着找地位，找财富，走过功成名就，是该把时间找回给自己。碧潭、湾潭、和美山，值得你放慢脚步，漫步人生的春暖花开。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ICRT 四十周年青春旋律演唱会，带您重回60、70年代音乐的时光隧道。我是余光，7月13号下午2点，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演出，中信卡有9折优惠，请洽年代售票。 吃饱饭对你我来说是一种平凡的幸福，但对弱势家庭而言却是个奢求。1919食物银行需要你的捐款支持，将更多食物包送到需要的家庭，让他们每天都能享有温饱的幸福。1919要救要救。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雨涵。 怎么做 淋雨也会快乐的林雨涵，现在呢，刚刚为我们唱台呼，现在就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雨涵。 Hi，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那一样，现在又要问妹妹了。 是。 年轻的妹妹有听过超快感吗？ 超快感， 或是零缺点？ 你故意要什么爱情证书是不是？ 孙燕姿， 孙燕姿有 啊、有听过孙燕姿，但没听过她前面这两首歌啊。因为淋雨也快乐的前就是前半部，在你这张专辑里面、有几首歌曲都会让我想到一些90年代或是接近2000年代一些非常非常红的歌曲，包括像刚刚爱过你，可能像是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在前面的部分，然后淋雨也快乐就很像刚刚孙燕姿我提到的超快 感零缺点。 嗯，回去听一下。 对，就是副歌的时候，等一下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想一下。 好。 在进录音室唱歌的时候呢，制作人老师有调整你的声音吗？或者你从小到大，因为这些歌唱比赛这么多的 评审老师都会说，哦，你声音可能可以怎样怎样，或是像谁像谁、嗯嗯、你有被听有被提过说可能声音听起来比较像谁吗？ 老师有说我的声音比较像张韶涵的感觉。 哦、比较高比较亮的。 嗯，对， 在听你唱那种轻快的歌曲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嗯、哇，这是一个年轻的本钱吗？ 真的， 怎么可以这么轻松的去这么高的地方？ 对 对啊，高音对来说不是问题，是不是？ 我觉得还可以。 嗯， 对。 那你就是相较之下喜欢唱慢歌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像一个老人的， 嗯， 就是我在唱慢歌的时候，我还蛮投入在那个氛围当中，我、嗯、就很放松，然后很享受那个感觉，然后会回忆起一些事情， 哦， 就很喜欢回忆那些事情。 嗯， 对， 嗯，在里面有很多的情歌部分， 嗯， 所以回忆也就是回忆你的那一段初恋吗？ 还有一些比较亲情方面的、啊、感情方面的事情，哦、 像是亲情方面会想到什么？ 因为我一直跟我爸的关系都没有很好， 嗯， 其实算是这样， 有点遗憾。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其实也蛮反对我念这个 表演方面， 对，表演方面的事情，嗯，然后我也很想要跟他表达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 嗯， 所以其实在念高中前的那个决策的时候其实有稍微吵了一下架， 嗯嗯， 但是他最后还是让我去读我想要的事情， 嗯， 但是， 嗯， 就是嗯，他还特地从苗栗然后载我到台北的学校， 嗯， 所以我每次如果我自己坐车坐客运坐到那一段路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在那个车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哦，嗯，所以那时候爸爸开车载你来台北， 嗯， 然后送你到华冈， 对， 在车上在那一段路车上发生的事情 啊，就是 他狠狠的赏了你五个巴掌， 怎么可能他双手要开车吧。 哦， 我想象中还以为是很 嗯， 其实都没有对话，就是很压抑的那个气氛， 对，就是这样，就是很凝重的一个空气凝结的感觉。 嗯嗯，啊，其实不想要把我的宝贝女儿送到这个繁华的，就是 夜都市， 对，台北不是我的家。 所以你下车之前 也没有讲话， 所以真的爸爸就是硬的一句话都不说那样。 真的，我也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也是蛮 客家人，硬颈精， 硬颈精神， 硬颈精，我不讲就是不讲。 对啊，就是都没有讲话， 嗯， 然后就是唱到哎 say goodbye 那一首歌的时候，嗯，就会想到那一段。 哦， 可是那一段就是开车带你去，就表示他对你的支持了，所以他都没有说， 或是不得已，不然的话你要不然你要我的宝贝女儿怎么去台北？对啊，不然要怎么去？ 就我还是疼你啊，嗯，就是虽然你就是一直要反抗我，你应景精神，但是我还是 至少你还是个客家人。好， 那现在专辑发了呢？ 他当然是开心，但是他也没有很直接的表达出来， 嗯， 但是我可以知道可以感受到他不是那么排斥。 你说他有在房间偷偷练唱你的歌， 欸，我妹说他都会偷偷听我的歌听一整天， 一整天。 对， 好感动，哦， 我妹跟我说的。 哦， 对， 其实我觉得父母都是这个样子啊，一开始的反对就是他不希望你吃苦，因为毕竟嗯，就是要当艺人这一件事情，如果你变成蔡依林，就如果你变成张惠妹，你变成大红大紫，那当然很好啊，可是那就是可能一万个人里面只有一个， 对， 所以那个淘汰率很高，当然爸妈就会觉得不要啦，就是 被心疼。 对啊，就是你这么努力这么付出，可是别人看不到你的好， 嗯， 或是而且看不到你好就算了哦， 可能 还有很多人骂 你，批评 你 这样 没有来由的骂你，真的很，嗯，对，所以但是我相信就是爸妈也都是只要你有一点成绩然后你持续的坚持下去，嗯，他们都会变成你最坚实的后盾的， 对，家人都是。 嗯， 嗯，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吧，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爱很简单。 嗯，就是有时候爱这种事情可以不用想那么复杂，我自己觉得我比较向往的爱情是就算两个人在各忙各自的事情，但是心还是系在一起，就算是不常见面， 嗯， 但是那份感情还是在的， 嗯， 就是我比较向往的一个感情，就是其实不用什么送礼物啊什么，其实一起坐下来吃个饭吃个小吃也好，也是一个很简单很幸福的事情。 那如果吃完小吃他就说雨涵那我们回家，就是我要打电动了这样。 嗯 为什么要逼一个十九岁的少女回答这么现实的问题？ 少女说各做各的也很开心，就是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心在一起的、啊。 来，雨涵，叔叔教你，就是遇到这样很坏的主持人，就设陷阱问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你就要说哦，那没关系啊，我可以学着跟他一起打电动。 哦，没关系啊，我可以学着跟他一起打电动。 在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歌叫做《不懂体贴》。那不懂体贴是比较从反省自己的部分，还是比较指责对方的部分？ 我觉得是有一点抱怨的感觉。嗯、就是我觉得男生好像都有一点比较迟钝、欸、就是常常听不懂你给他一些暗示。 对， 比如说，哎、欸，我今天没有吃早餐，嗯、然后他就说一句很冷的，说一句好哦、嗯，就是你以为他会给你， 没有啊， 就是去帮你买个早餐啊之类的， 啊、 然后就怎么就只有一句好哦，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需要训练， 要知道怎么训练，说训练自己、 啊。 女生部分就是训练自己，男生部分也是训练自己，就我们都训练自己。男生以后听到以后就要知道说，哦，其实这是释放的讯息、嗯。可是女生同时也要训练自己，就是。因为男生都是智障，你要直接把话讲清楚。 所以你想吃早餐，就要跟他说：“我好饿，我没有吃早餐，我想吃早餐。” 他讲得很清楚。 对对对对对， 我想要吃一个玉米蛋饼，上面要淋一点酱。 对对对对对， 再配一杯奶茶。 我觉得这个世界会少掉非常非常多的纷争。对，因为太多事情是就是、嗯、可能我们问说：“哦，那你要吃什么？”然后女生说：“随便。”随便其实他是真的，就是你可能真的不知道。 真的。 可是我提说：“那我们吃 A 好不好？”你又想说。A 我不 想 要 ，B 好不好、嗯、？B 我不想要 ，C 好，那你都要吃什么？就是这个时候就会有冲突、嗯，对啊。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那个想要什么先想好的话，这世界会大，会 就是。可是有时候就是想要制造一些小小的浪漫嘛。 对啊，是啊，是啊。 就是他还有点想追求，就是我没有把话讲那么满，可是你却可以 懂 我的意 思。 对，我觉得这就是。这是生物设计上面一个缺陷吗？就是女生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就是想要试试看，我没有讲清楚，你能不能 get 到？你知不知道我要什么？如果就是你可以知道的话，那就代表我们真的很合。嗯嗯，但通常你都会失望了。 通常、啊、 对，通常你会失望了。 说蜜语甜言之后又再对我说声抱歉，爱的情歌总是唱了一遍又一遍，却是唱出爱着我的可怜。你的影子若隐若现，不停出现在我心里面，我只求你能陪我到永远，希望你不要再将陪我一直到深夜，所有心事都让它变成昨天，像风筝一样让它飞越。你的爱情不懂体贴，不懂怎么让我为你擦干泪眼，在周末的午夜，我还在家里面苦苦地等待着你的来电。 所以歌曲的故事是吵架了以后，然后其实你很期待对方赶快打电话给我和好啊，可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哭你都不知道怎么样让我的眼泪停止的故事。 算是。嗯嗯嗯。就其实这种小小的争吵其实也是 蛮甜的一个部分，在爱情中，我觉得。 所以你是觉得如果都太平淡了，然后虽然我们彼此都很好，没有吵架，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对啊、 我要制造一些纷争给你， 最好是在 好 没有，就是在下雨天争吵，然后我转头，然后 可以淋雨， 被我吓到， 被我吓到， 因为那是我最美的时候。 哇， 因为那是我最美的时候， 他脑中还有非常非常多很梦幻浪漫的画面。 19岁认证。 不得了， 今年最后呢，当然也是专辑的最后一首歌，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那刚刚这首歌呢，雨涵已经跟大家讲过自己心中的画面了， 对，就是 想起爸爸， 对，想起爸爸。 好，今天最后呢，我们就用这首 say goodbye 跟大家说再见。同时呢，有更多的消息想要关心林雨涵，想要看看林雨涵最近在干嘛的，都可以在脸书上面跟 IG 上面搜寻林雨涵， 是 就可以找到你了。 对， 今天最后什么要补充的吗，雨涵？ 就是4月20日的时候，在潮境公园，基隆的潮境公园有演出，希望大家可以来。 基隆的潮境公园， 对， 好，所以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那天你会绑头发，还是会就是把头发放下来呢？ 我会参考你的建议。 太好了， 因为北北说喜欢雨涵绑马尾， 绑马尾真的是青春无敌耶。跟你 say goodbye。 休息一下吧。谢振廷第2张概念专辑《爱丽丝》，Where Are We Going？

听到的歌曲 Hello I Said 来自于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要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新歌，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 当你入眠，我才正要开始想念。晚安前，复习今天的字里行间。一个人勾勒着两个人走在一起的画面，多耀眼。一遍又一遍，直到太阳碎念，没有人心疼你熬整夜。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最想念的人怎么总是梦也梦不见？你的夜晚是不是我的白天？每通电话都是未接来电，永远听不见。正要开始想念，早安前，我能做的也只剩想念。细数你所有的优点，简单确定你依然在第一名蝉联。伤了我的双眼，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最想念的人怎么总是梦也梦不见？你的夜晚是不是我的白天？每通电话都是未接来电。 到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咯，明天见咯，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个愉快的午后。 You're awesome， 你好棒。平常要找我们的话呢，欢迎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或是玛丽的象牙塔，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Facebook 跟 IG，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你可以追踪上班可以听，每天的上班呢也让哥哥妹妹有意思一起陪伴着你，明天见了，拜拜。 结束忙碌的一天，换回熟悉的寂寞，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向母亲温暖臂弯。转到昨天的频道，让声音驱走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是不是这样，你也问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